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是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午后呢，最高气温在八度上下，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和室内通风。天气呢是天干物燥，注意呢补水润燥的同时，还要注意呢用电用火的安全。好，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电视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的是周一，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跟这个租房的听众朋友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 是这样。 因为在北京来讲呢，租房住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啊，无论是咱们北京人还是外来的一些新北京人啊，租房也不失为住房的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可以说，四通发达的北京的地铁运营版图啊，恰恰也折射出呢租房的价格，而京城四环内吸引大部分的这个租赁的需求，那么郊区的它的租赁需求呢，相对就比较薄弱一些。那么大多呢释放在各地铁线路站点的周边。那么北京地铁沿线以及呢各大商圈的租房价格如何？关于租房上班族以及毕业生要注意哪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哈。 对。 如果大家租房在北京呢，你有些什么样的经验、体会、教训，都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咱们互相感受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大家呢发着短信，下面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还是邀请阿伦，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 好的。 好，那先看的第一条，说北京呢1月1到5号将暂停房屋网签交易等业务。 因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二期呢是上线了，需要对于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系统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进行一个停机改造，也就是说呢，在2019年1月1号0点到2019年1月5号24点，共5个自然日，其中的3个工作日啊，在这个期间呢，暂停办理新建及存量房屋的认购。还有这个购房资格的审核、网上签约、资金监管以及交易查询等等相关的业务。 嗯，这也是一条便民的通知，在这个一号到五号之间是停止这个网签。我们可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看看到时候2月份的时候会不会北京1月份的网签量会有一个小小的影响。 嗯， 毕竟是少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因为大家知道这个11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这影响，因为有一个假期嘛。 对， 这次是因为没有网签，不过更多的是提醒各位想要办理过户啊这些网签手续的朋友，注意避开这个5天的时间。 嗯，因为在放假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也想放假的时候把这些事儿全办了。 对，没错。 可是呢，这回不行了啊！1月1号到5号这5个自然工作日，当然其中包括3个工作日了哈。3个休息日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注意我再说一下，是暂停办理新建及存量房屋的认购，以及购房资格的审核、网上的签约，还有资金监管及交易查询等等相关的业务。 嗯，基本上就是这5天的业务相当于是都停止办理、终止办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元旦期间也不要考虑去抽时间办这个事情，然后也可以比较安心的过一个元旦的假期。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条，说8号线永定门外站月底就开通了。地铁8号线这个6标啊，近日呢通过了最后一次的验收啊，这个该标段当中的永定门外这个地铁站呢，是全国首个采用了水下开挖这种施工法的来施工的地铁站。这座车站啊，月底开通以后，可以与地铁14号线永定门外站实现一个换乘。 啊，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其实对于很多就是住在这个8号线永定门这个区域，包括和14经常要坐14号线这条线的这个上班族，包括业主，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利好。因为第一，最后一次验收的通过，意味着这个月底开通之后，对于这个线路的一个换乘。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以前来讲，这个换乘站大家可能概念还不太深。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曾经特意说过，就是说换乘站点的这个周边的房租和房价都是相对来说和非换乘站点是要高出一些的，大概能高出20%左右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对周边的业主可能是对这个消息会比较关注。无论是这个已经入住的业主从这个便利的角度，还是想要去购房还没有出手的这些朋友，也可以把这些因素考虑到里边。 因为这个换乘店呢可能人更多一些。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 对，它牵扯到呢几个地铁啊，在那儿有一个交汇。 哎，没错。 哎，所以这个呢，一般它周围的无论是新房的房价、二手房的房价，还是租赁房的房价，可能都会要高一些。 对，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住建部说了，1到11月份全国棚改开工量超额完成全年的任务。那据住建部消息啊，说1到11月份全国棚户区改造已经开工了616万套，完成投资16000多亿元，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的总量。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明确指出2018年是全国棚改新开工580万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也标志着这个我们今年的棚改工作也是顺利的有一个完成。另外从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到，616万套和原计划的580万套是增加了36万套，也是相当于汇集了36万个家庭。其实这个也是住建部一直以来对于这个棚改的一个态度。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有人说，这个棚改的力度会不会因为这个土地啊、因为商品房啊、因为楼市调控有所这个削弱。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实际上并没有削弱，而且还反而有增加。 具体来说呢，其实在这个全国增长的背景下呢，我们北京的这个棚改工作也是井然有序的进行。我们看到今年无论是共有产权房啊，廉租房啊，这些保障性住房的这个开工以及入住，应该说是在数据上还有在这个实际开工量上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相信不少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尤其是前一段时间这个集中入住的一些共有产权房的一些小区啊，这些包括有一些棚改项目的一个改造，我记得像什么顺义啊、后沙峪区域啊，包括昌平的北七家区域，就是有很多啊，就不一一列举了。实际上来讲，还是反映出今年这个棚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成果。 嗯，你想，等于是11个月就超额完成了今年12个月全年的任务啊。另外，它这个所谓的棚改的话，您觉得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呢，重新再修改呢，还是在棚改当中？就会牵扯到什么搬迁的问题啊？ 这个各地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但是相对来说，一般在三四线城市都是搬迁的居多， 搬迁居多。 对， 所以说呢，今年力度还是蛮大。如果明年2019年它的棚改啊开工量还依然那么大的话呢，可能有些地方要牵扯到拆迁了。 对，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民生，因为其实各地的这个涉及到棚改的这个人群还是对这种消息非常非常关注的，因为毕竟这个搬迁是一件大事嘛，这个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衣食住行当中的住，所以说这个搬迁就涉及到可能有一些空置期的一个，就是说因为你不可能立马就住进去嘛，可能有一些需要你租房的一个时间，然后国家也会给你相应的一个补偿。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趋势还是没有变的，就是说并没有说像年初大家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机构预测的说我们这个楼市调控这个收紧之后会影响到这个棚改的工作。实际上来讲，这个所谓的这个预测和谣言也是不攻自破。 对，这个搬迁也好，拆迁也罢哈，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咱们老百姓还是相当配合的。 是这样的， 不像原来有的时候有点抵触哈。现在确实真是通过搬迁和拆迁的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呀，尤其是 有一个改善， 有一个改善啊，也是吃到了甜头了。 对 哈， 基本上参与到棚改的很多，包括我记得就是这个616万套当中啊，有一部分比例，一大部分比例都是这个所谓地级房屋。地级房屋就是指的是这个在40年以上的这个房屋，就是房龄比较老了，甚至有一些都已经变成危房了。其实你拆了之后，给它改造之后，你住进新房当中，这个生活质量肯定是有一个提高的。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统计局说了，前11个月的商品房销售增速回落，个人按揭下降。国家统计局啊，今日发布了一个2018年1到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的情况。这个数据也显示说，1到11月份的时候啊，商品房销售额是129508亿元，增长是12.1%，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那个人按揭贷款呢是21420亿元，下降了0.9%。 这条新闻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稍微详细说一下。首先这个前10月份我们看一下数据，商品房销售额是达到了129508亿元，前十一个月。这个大家听这数可能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实际上这个数字我查了一下，仅仅是这一项商品房的销售数据就超过了韩国全年的 GDP。 哦， 这个还是 量还是 很可观的一个 量，就是我们大概因为你单看12万亿可能你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大家但是对比一下，就因为你这一个房屋销售赶上一个比较发达国家的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一个 GDP 就可以感受到了，这个增长比率也还是很可观的，12.1%，也就涨了1成多。尽管在这个楼市调控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销售这个成交量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和萎缩，但是实际上来讲，今年有很多高端项目的入市就拉升了这个整体的一个交易量。就比如说以前可能一个月卖一万套房子，但是可能均价是5万一平，那今年有很多高端项目入市，比如说10万加的项目入市，那可能这个虽然量减少了，但是单价并没有降低。但是实际上来讲增速还是有一个回落的，回落了0.4个百分点，说明这个调控一个趋势的一个显现。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个人按揭贷款21420亿元，同比2017年是下降了0.9%，说明这个 个人贷款这一块的这个业务量有一个小幅的一个降低，也说明这个金融政策的收紧对这个方面是有一定影响。 是的，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首个共有产权房养老社区入住151人。双桥公就是双桥共和家园啊，是国内的首个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的一个试点项目，主打就是产权加上服务，全新居住的养老的模式。那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啊，说社区呢由养老居室、公共活动空间和医疗护理中心这三部分组成。那购买房屋的住户呢，每月缴纳3080元，就可以享受社区提供的配套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护理。 其实这个共和家园的这个共有产权养老社区的这个模式，在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关注，包括申请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达到一个有一些成果的阶段了，就是说有151位老人入住，而且这个每月缴纳3080元，实际上来讲，对于这笔费用的这个制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还并不是说特别高，就跟很多养老院相比，而且这个服务质量也很不错。这个共和家园曾经我去采访去过一次，就是这个小区这个社区相对来说各方面的配套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因为它是也是首个试点社区嘛，这各方面的这个医疗人员啊，包括护理啊，这些都是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就是应该是要高出它3080的这个价格的。 嗯，那么这个双桥共和家园的这个首个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它跟养老院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养老院是你交一，比如你交一笔钱， 对， 然后你就可以住在这个养老院里边。 嗯， 可能我明年我不交钱了，然后这个我又换一个养老院，什么是这种比较松散的一种方式？ 对， 而这个共有产权呢是，这个你在自己的这个共有产权的房子里边，然后接受这个养老，也就是说，虽然你一个月交了3080，但是你这个购买，你这个房子也是你的，就是说相当于是在你自己家里养老， 好像就交了一个服务的钱 啊，对，就交了一个服务的钱，而且其实更方便这个子女去这个照看老人啊，或者包括说子女，比如说周末回家呀，这些都可以做到。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他到周末时是可以允许这个两人是同住的，就比如说老两口住在这个平时住在这个房子里边，然后到了周末呢，子女可以有两个人跟老两口住同住在这个屋子里边，就是相当于你要是养老院的话肯定是不可以，养老院咱们就说只能探望，一般不能同住，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创新。 这个产权也是共有哈， 对， 个人和国家， 个人和国家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这个占有，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一半一半左右。 嗯，所以呢，老人在这样的房子里，他最起码是自己的房子哈，心里 住的也比较舒心一些。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找房指南，就是北京租房攻略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那如果呢您想在北京租房，或者说曾经租过啊，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呀、教训呢啊，都可以呢这个发微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那说到这个租房啊，肯定是这个房子的品质啊，甚至它的这个年限呐、这个小区的服务啊，还有它的这个地段啊等等，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对，没错 啊，这些条件比如说都相对比较好的话呢，它的这个租金 就会高一些，对， 而且呢，租起来也并不是那么的好租。 对，因为这个相对来说环境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地段比较好的地方呢，不仅是租金贵，这个房源也会比较紧俏，而且这个需求量比较大。 正是因为这个供小于求的一个市场局面，造成了一个业主方的一个市场，而租赁方这方面，也就是租户这一块，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被动的。 嗯，所以说沿地铁沿线啊，这是一个条件，或者说各大商圈等等，像这样的地方的话呢，它的这个房子呢相对还是比较好租的。 嗯， 想必的话它的价钱呢也相对要贵一些啊。 对，一会儿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各个比较主要的商圈和区域的这个租金价格。 对，而且呢在咱们北京城呢四环以内应该说吸引了大半的这个租赁的一些租客啊。 嗯，是这样。 在郊区租的相对还是比较薄弱一点，人还是要少一些，虽然说它价钱便宜。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很多的写字楼啊，很多一些上班的场所都是在这个四环以内居多一些。 嗯， 以前可能大家说我在这个西边住，然后上东边上班去，每天赶地铁，实际上来讲现在我觉得很多观念也在发生改变。 嗯， 很多人宁愿多花一个月多花两三千块钱，我要每天多睡一个小时。 嗯， 这个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没错， 就觉得这个路上通勤的时间大家越来越反感太久的时间了，就是、嗯、 就是提倡直住一致， 没错 啊。另外呢现在人们也想通了，就是这个交通费说句真心话也不便宜 对，没错， 就来回这么跑的话哈，这个有的时候一个月真的要多出几百块钱呢。 对，而且这个时间成本也是， 是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就很多人在想，我要是说句退一万步说，就是我多加一个小时班，我创造的价值可能会比在路上多跑一个小时要大得多。 没错。嗯，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先说说啊，就是各个区域它的租金价格大概是怎么个情况。 嗯，我们来看这个北京市各城区的这个租金价格呢，我手里边有一份表格，实际上来讲这个差异还是很显著的。我们先来说一下租金最高的区域，是西城区，价格达到了132.08元每平方米每月。那我们大概算一下，132块钱的话，如果是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的话，这个西城区的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平均价格都要在6500以上。 对，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嗯， 排在第二位的是东城区，租金是126.31元每平方米每月，然后随后的是海淀、朝阳，分列三四位。这个租金水平也都超过了100元每平方米每月，这是我们北京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几个区域的租金情况。在郊区方面呢，这个租金差异就会比较大。近郊方面，昌平区相对来说受益于这个西二旗，这个互联网产业工作人员比较旺盛的这个租房需求呢，它以64.1元每平方米每月领跑郊区的租金。我们可以看到这64块钱的租金与这个西城的132相比，便宜了一半还要多一点，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差距比较大的。而房山区平均的水平还不到城区的一半，这就反映出我们北京各区的一个租金情况。我简单可以给大家列，就是按照顺序念一下各区的一个情况啊。刚才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西城、东城、海淀、朝阳之外，其他区域包括这个丰台是83.31块，石景山是78.93块，再往后是昌平，然后顺义、大兴、通州、门头沟、房山这些区域，价格最低的是房山，只有45.88块每方每月。咱们算一下，刚才是50平的话，一套房子，那在房山的话，房租也就在2000块钱左右。 嗯。所以呢从这个列表来看呢，通州还真不多哈， 但 是每平方米是55.62， 没错。 当然也是分这个具体那个地方的什么路段。 对对对，是这样的。 还有你租的是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小区。 对，包括有一些临近学区的一些房子也会提升一下自己的价格。 嗯嗯， 而且其实来讲咱们就以通州区为例的话，通州区的这个范围也是挺大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通州区的这个新房数量在各个区当中是属于比较多的，所以通州区的租房需求可能相对来说被一些购房需求给冲淡了。就是说我在通州买房子了，虽然通州是双限购哈，但是其实满足通州双限购资质这批人可能首选还是要在通州买房。 嗯， 可能他买了房他就不会再去租房， 没错， 这也导致这个租金其实并没有说想象中的跟房价一样这么成正比的高。 嗯，所以呢咱们要看看哪些区域它的房源量相对比较多一些。 嗯嗯，是这样。

地铁这一块人流量会比较大的一个区域。我们都知道，比如像回龙观啊、天通苑，经常会出现这个排队等地铁的一个情况，也说明这个商圈的这个人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排名第四的区域呢，其实有点意外，是通州的这个梨园区域，它是这个八通线的一个附近的地铁的一个位置，但是实际上来讲，在放眼整个全北京来看呢，其实梨园应该说是在2018年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崛起，相信这个也跟这个北京市政府的这个搬迁到通州，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排名第五的还是朝阳，朝阳的北苑区，附近是13号线地铁，然后6到20依次是黄村北。大兴的黄村北4号线，顺义的顺义城15号线，昌平的龙泽13号线，朝阳的长营6号线，通州的果园8通线，大兴亦庄的亦庄线，还有通州北苑的6号线，朝阳九仙桥的14号线，顺义后沙峪的15号线，朝阳管庄的8通线，朝阳双井的10号线，通州马驹桥的亦庄线，朝阳双桥的8通线，还有朝阳朝清板块的6号线，以及海淀的中关村的4号线。其实这个前20的一个热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数一下，仅仅是朝阳区啊，就是我打手一看，望京、北苑、长营、九仙桥、管庄、双井、双桥、朝清，20个热门商圈当中，朝阳区就占据了8个，这个比例就非常高了，就是达到了40%的一个比例。 对， 也反映出这个大家，最愿意在哪个区域租房子就一目了然了。 而且像这些区域呢，它房子相对也比较多一点。 没错，房源量会比较充足一些。 我是在通州住嘛，而且我对于这个果园也好、梨园也好呢，都非常熟悉，因为我就在那附近住哈。所以这两个区域呢，确实租房子人还是相当多的。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商圈的这个热度也反映出这个人流的这个流向，包括这个租赁的这个群体的一个走向，包也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个租赁市场。其实对于很多已经在租房的朋友，比如说你想要换一个位置啊，或者是马上要来北京租房的朋友，或者说大学即将毕业的这个毕业生们，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在租房过程中提前需要参考的一些数据。 没错，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避开这些所谓的商圈。 对， 这个价格呢可能会要便宜一点。 对，就是离商圈稍近一点，但又不算太远，这个价格可能就会低一些。 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商圈房子的租赁的大概情况啊。那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北京的地铁它的沿线应该说也是影响了新房、二手房和租赁房它们的价格哈。那么北京地铁沿线它的租金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北京所有地铁线路周边租赁房源的平均价格是101.55元每平方米每月，那也就是说，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只要是在地铁沿线，平均的租金要达到5500元，这个租金还是相对比较高的。然后在所有地铁线当中呢，2号线是租金最贵的一条线，因为2号线是二环的环线， 对， 是属于位于主城区的中心，而且跨越多个重点的商圈，2号线周边的租金平均价格要达到136.01元每平方米每月，换言之，5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租金平均至少要达到8800元每个月，就是一居室的50平方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高了。除了2号线之外呢，排名第二位的是1号线，1号线地铁沿线租金的价格达到了120.36元每平方米每月，这个价格我们换算一下的话，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也要在6000起步，也是相当高的。租金最便宜的地铁线呢是房山线，房山线的这个平均租金只有64元每平方米每月，那50平的话也就只有3300元每那个一个月的房租，相比这个1号线的这个6000元，相当于是差了接近是一半。 实际上是越接近市中心它的价格是越贵的。 对，是这样。 所以刚才您说无论是二号线还是一号线啊，这都是二环三环之内的啊，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贵的。 那实际上呢，从这个线路图来看哈，刚才您说了，就是二号线是136了，达到一号线是120，后面呢就是随着地铁往外走啊，它这个价钱确实是有一点 有个地 特别明显的一个地铁， 没错，是一个曲线。我们手头有一份表格很有意思，是北京所有地铁线路的一个价格和最贵站点、最便宜站点一个对比，我们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刚才我们除了提到这个二号线136，那我们大家知道二号线有这么多站地，哪站是最贵的呢？是复兴门。 复兴门 的这个 换乘点， 对，因为它是一二号线的这个换乘点，复兴门的这个价格达到了200.1元每平方米每月，那也就是说50平的房子要10000起步。 对， 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高。然后二号线当然也有相对便宜的，就是北京站。北京站的这个站点呢，价格是105.45元。 这个很奇怪啊，哎，为什么复兴门倒很贵啊？当然那是一个换乘点 啊，没错没错。 那北京站这边来说也是市中心呐， 但是北京站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北京站这个因素啊，北京站周边的这个环境人流量比较大，然后居住环境比较乱一些，相对来说不太适合长期居住。另外北京站周边的房子很多都是这个70后的这种老房源，这个配套啊、物业呀、对这个各方面都不太能跟得上，所以说相对来说是二号线价格最低的，尽管是最低，也要达到105.45元，也就是说。50平方米的话也要52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客观的反应。另外我们接下来看是这个一号线，一号线的价格是120.36元每平方米每月，然后这个最贵的也是复兴门，对对对，200.1，因为它换乘站嘛。最便宜呢是离我家很近哈，石景山区苹果园，价格是68.87元每平方米每月，那么换算一下的话，50平方米的一居室呢，在3500块钱左右，这个租金还是不是很贵，相对来说在北京。然后排名第三位的是10号线，十号线我们大家应该是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经常去坐十号线，因为也是，线路比较长的一条环线了。这个价格是在117.37元，最贵的一站是农业展览馆，就农展馆这个站，价格达到147.85元每平方每月。最便宜的是季家庙，价格是72.93。其次的一条线是13号线，价格跟十号线几乎差不多。便宜了每平方每月便宜了6分钱，就几乎是一样的。最贵的是东直门141.11，最便宜是龙泽68.49，然后紧接着接下来是六号线的南锣鼓巷是最贵的166.43元每平方每月，然后最便宜的是好家府。我们看到这个六号线的这个差价真的是非常大，六号线平均是117.27元每平方每月，最贵的166.43元每平方每月，南锣鼓巷最便宜的好家府只有38.81元每平方每月，也就是说， 差不多是四倍了。 对，差不多是四倍，对，平均值的3倍，然后这个最高值的4倍。所以这个价格也是在所有线路当中差距最大的，就价差最大的一个区域。然后其次是7号线。七号线的价格是113.71元每平方米每月，最贵的是朱市口，这个价格相当高，接近复兴门，达到了195.49元每平方米每月，也就是说这个房租50平米的房子接近10000元，就9500多。 咱们就简单点说，比如说各线的地铁它的最贵的那个点是什么，说出来以后让大家心里 有一个概念 就行了， 概念 就行了。 这个七号线最贵的是朱市口，最便宜是焦化厂。 对， 14号线最贵的是大望路，最便宜的是张郭庄，然后紧接着4号线是西单最贵，天宫苑最便宜，5号线是张自忠路最高，天通苑最便宜，15号线是望京东最贵，顺义最便宜，8号线是什刹海最贵，朱辛庄最便宜，9号线是白石桥南最高，丰台东大街最低，16号线是西苑最高，那个屯店最低，八通线是四惠最高，临河里最低，亦庄线是万源街最高，次渠南最低，昌平线是西二旗最贵，南绍最低，房山线是郭公庄最高， 苏庄最低。 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有名的地方，大家就容易宗那个地方的，它就相对比较贵一些， 就大家都能 以稀为贵嘛， 比较能想到的一些地方就会是比较高的一些区域的。 没错，来这个携手一生啊发了一个微信，我觉得携手一生是一个特别有品的人啊。他说我的租房体会是啊，租期最多1到2年，最纠结的就是如果您委托中介公司的话呢，本房主并不知道他们租给什么人，如果一旦扰民，感觉呢非常对不起楼下的邻居哈，所以呢我一直租给夫妻带一个小孩子的同事，尽管呢比租给中介每个月要少1000元。哎呀，少1000元，人家还是怕对不起周围的这些邻居哈。 对， 那个比较稳妥， 就是很有素养。嗯， 很有素养。其实您自己租的话应该我觉得租的不怎么会又还少租了钱呢，而且那个你要自己租的话呢也不用给中介公司的一个月的一个服务费，这么下来的话应该能够更多一点啊。 其实可能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他这个租给同事的话， 租给同事 都是这种长约吧，就是比如说我住你房租5年，可能就没太涨，或者可能小涨，我就见过这种的，一年就涨个100-200的。 嗯，碍于面子哈。 对，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区域可能一年500-500的涨。 嗯嗯嗯。 然后您这个2-3年下来，可不就差1000了？ 没错，其实有中介帮忙的话呢，你这个首先要交他一个月的一个服务费啊，比如说这个你这个租金呢是5000的话，那你就给他5000块钱。啊，这个是的。 这个其实现在有一些中介的情况，就是他会转嫁到这个租房者身上。 嗯， 就是反正还是协商吧。 哦， 这个有一些是从这个房租里找， 嗯， 但是当然确实是这个通过中介的话，肯定是人家付出这个劳动了嘛，你这个要有一些这个回报。但实际上来讲，主要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中介就是存在一些问题，就是说他拼租， 嗯， 就是我这房子，比如你是3居室， 嗯， 我整体给你租下来，我找3户人家住， 嗯， 然后我。比如说我 合 对合租，然后比如说我花8000块钱租下来你这3居室，然后我再招租3500一位，仨屋就10500，那中介可能每个月就从中挣差价，挣走2500。 是的，这可以想象。 对对对，所以 像什么 这个像这种3家的这种情况呢，就容易产生什么问题？就是说你没法控制这个租户的这个素质啊，各方面，这个所以说后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 嗯， 是很多业主比较不愿意看到的， 嗯， 所以他可能更愿意租给熟人啊，租给同事什么的。 嗯，反正我是跟您这么说吧，这个房子只要您打算出租的话，基本上等租完了以后您得重新装修然后才能去住您就等于就是说这个房子就白瞎了啊，租什么这个那个的哈，还有就别想回来以后依然还挺好的，那不大可能。 对对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对于毕业生也好哈，还有在北京租房的这些所谓的新北京人也好，哪些地铁沿线是适合他们来租呢？ 实际上来讲，这个对于毕业生来说，地铁周边租金比较低的站点儿，是比较适合他们租的，因为毕竟刚毕业嘛，这个价格优先，稍微远一点可以多辛苦一点，这是普遍意义上来讲，低站点儿最多集中的区域就是房山线和昌平线， 嗯， 而且都是郊区偏远的站点，也远离商圈交通枢纽，其中这个亦庄线的次区南站是以35.96块每月每平方米每月。占据了全市最低价的榜首， 嗯， 也就是它最便宜，次区南站。 次区南站， 嗯，对，36块钱呗，就相当于每平，那你50平才1800， 嗯， 这房租确实是很低，低于了北京市周边地铁的一个均价。从各线路来看呢，10号线是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10号线每经常也是线路比较长，而且也是人流量比较大。 对，途经什么海淀区啊， 对，海淀 丰台区啊，四环环线嘛。 对，没错，嗯。所以说这个站点设置比较集中，而且换乘站多，商圈也多。这个租房人群是，如果你要是考虑通勤的话，这个是比较便利的，当然价格也会高一些。 嗯， 出租房源量第二多的是6号线。6号线是横贯北京市区东西，而且东延到通州，这个运营里程非常长，涉及商圈也很多，站点间均价差异非常大，租赁的选择也很灵活，所以6号线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那么第三位是13号线，13号线是连通海淀北部和朝阳北部，途经这个 上帝啊、西二旗啊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所谓码农的聚集地，包括这个回龙观、丽水桥这些大型的居住区也都在这个区间范围内，而且还和八条地铁线有交汇，这个也是汇集了很多租赁的这个需求。除此之外呢，备受关注的一个线路就是五号线。我租的那个房子就在五号线和十号线中间，因为我也自己有房，但是我是这个以租养租嘛，所以这个为了工作方便，就是五号线的南北贯通，所以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而且北起天通苑有这个大型的居住社区，途经这个惠新西街啊、东单等商业区，可以换乘八条地铁站线，客流量非常大，而且沿线的租赁的需求也很丰富，这是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几条比较主要的线路的一个情况。 那刚才您的总结是十号线、六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后面您说的五号线， 对 这几条地铁的沿线，他们的房子呢应该说高出其他地铁沿线的房子的这个租金。 没错。 所以呢大家在租房的时候呢，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啊，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像这个五号线，其实大家可以呢换成八号线地铁。是吧， 其实我觉得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这样，就是我不一定要租在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地铁站， 是的， 我只要有一趟能换乘到的，实际上把这个交通成本控制在一小时之内，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没错。来，携手一生说了啊，说嘉宾说的对，因为房子啊，他那个房子比较大，大三居143呢，所以他租给中介呢，他们要打隔断，租给三家人，所以就给的他多。 对 你像他要是自己租的话，可能就租一家人， 对， 你租不了太高。虽然说你这个房子非常非常大， 承受不了也是。 对，要给中介的话，肯定给的就高啊。但是为了这个周边人的啊这种居住的感受，人家还是真的。 对，所以说 没给 很有品。 非常好。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就是北京近三个月出租的这个房源大概也有一个排名。 对，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出租房源量方面呢，租客集中在丽水桥、天通苑等北部站点，尤其是天通苑、丽水桥等昌平的大型居住区呢，以非常低廉的租金均价和便利的这个交通优势，聚集了这个大量的租客，包括北边的这个很多互联网科技公司也都聚集于此，应该说是北京租赁需求最集中最旺盛的一个区域。我们看到近三个月的房源量有一个 top 10 的排名，由高至低分别是丽水桥南、丽水桥、惠新西街北口、北苑路北、天通苑、和平西桥、和平里北街、蒲黄榆、大屯路东、刘家窑。我们看到这个线路上有很多都是这个五号线的这个线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相对来说出租的房源量也是很高的， 因为它是一个贯穿南北的 对 直径的这个一个， 对，而且选择面很广， 对 相对来说，而且这个价格虽然是比这个平均租金高一些哈，但是跟这个东西城相比要低很多。 是的。那实际上在冬季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租房子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这个冬季选房还是有一些门道的，简单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首先当然是以一切安全为主了，这个没有安全就不用谈别的了。所以包括这个门窗啊这些这个环境啊，也一定要注意，尽量避开一些这个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方吧，就是说这样选房的话可以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隐患，我觉得。另外我觉得还是供暖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自己也租了好多年房子，然后这个供暖条件好的这个小区呢，相对来说你这个舒适度会很高，因为我之前很早就租过供暖不好的，还要去买一个空调，然后或者最开始的时候买一个那个小电热风，后来感觉条件好一点买个空调。但是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取暖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最主要的是还是这个正规的房租租赁的这个渠道，我觉得是最主要的。 没错， 如果你是找中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房屋经纪公司，而且要查验房东的房产证，包括身份证这些信息，没有房产证的一定要出具购房合同，而且要签署正规的房屋租赁合同，这个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证。而且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这个租房呢，无论你通过熟人啊还是通过上网，我觉得都是 要先了解这个区域的一个平均市场，不要被人忽悠了。 没错，就是如果这个房租明显低于市场价，并且要求您年付或者是半年付的话，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特别的 警惕。对对，防止他拿着钱去， 没错没错， 可能就跑了。 是的，是的。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啊。那非常感谢阿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年夜饭是中国人的重头戏，这会儿呢，相信有不少的人家已经是早早的联系饭店在预约了。火爆起来的时候啊，往往是要额外多加钱，你才能预定到一桌饭呢。 是的，主要是每一年选择在家做饭的话呢，第一个是太费神了，第二个是太折腾了，口味上啊，可能更接近家常菜一些。好不好吃我们先不说啊，只是呢，忙完之后啊，这厨房往往是一片狼藉，收拾打扫起来也确实费事儿。 是的，外面订餐是又贵又难，家里边做饭劳神费心。其实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我们把星级厨房中国名厨送到您的面前，不用您买菜，不用你切丝儿，不用你调味，不用你颠勺，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咱们